从7点钟开始呢，一直到刚刚接近9点，他们就不停地在演奏着像《黄河》这样的曲目。这次阅兵呢，会首次出现女演奏员和分指挥员。刚刚在远远的侧面看去，他们真的是青春靓丽，而他们其实平时啊都是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有些甚至是导弹发射手，但是拿起乐器来丝毫不逊色。一会儿阅兵呢，他们也会是一大看点。另外，刚才在看台上，我采访了一些观众。我们这个西侧看台呢，大多数的观众是来自于北京的怀柔、房山、昌平等区县，其中有市民的父亲就是抗日的民兵，曾经在敌人的包围下成功脱身，还缴获了一把枪；也有市民的姥姥，曾经是给八路军送盐送粮食，但40多岁的时候就不幸牺牲了。还有一位清华大学的老校长，自己的堂姐呢是在抗战期间是地下党员，而且一直战斗到抗战胜利。而这位老人自己在当年呢只是一个10岁的小娃娃，尽管是身在四川的大后方，但是也经历过日军的轰炸，也算是死里逃生。经过这种战火的洗礼，他就更感觉今天的和平生活是来之不易的。那刚刚采访的所有的抗日军民的后代都表示非常期待一会儿的阅兵表演，一方面呢是为祖国强大而骄傲，另一方面呢也是期望我们有实力来维护今天来之不易的好日子。主持人， 好，谢谢七天，一会儿再有相关情况再请你连线。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连线新华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采访纪念大会和阅兵式的记者。首先呢我们来连线位于王府井到东单这一线的李杰。李杰你好。 你好主持人。 啊，那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从早晨起来你们就在那个地方采访啊什么之类的，观感和一些情况能跟我们说说吗？ 那么我所处的位置呢是整个装备方队的第二大板块，防空反导模块。那么在这个模块呢，一个是高射炮兵方队，那么还有两个是地空导弹方队。那我们感受最深的呢是这次地空导弹方队呢，它首次展示了这个高中低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导弹体系。那么这也是这次这个导弹系统第三代的导弹系统呢集体全家福的形式展示在这个阅兵场上。那么地空导弹系统呢，它指的是从地面发射来攻击空中目标的导弹，又称防空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它的这个先进性据说是一分钟可以发射数千发的炮弹，犹如弹雨一般，可以形成密集的火网。那么这个受阅的方队呢，其实呢它有光荣的历史，就是在1959年呢，它曾经在北京上空就是用地空导弹击落过这个侦察机。那么在国庆35周年的时候啊，中国地空导弹部队是第一次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那一次展示的是第一代的国产红二地空导弹。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国产的第三代地空导弹，进行那个亮相在阅兵场上呢，也是尤为关注的。这个也是中国国土防空作战力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骨干。 好的，那个就是您在现场的时候采访了一些这个受阅的官兵嘛，他们跟您有谈了什么吗？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采访了很多受阅的官兵，那么给我们感受的特别深的一个是呢，反坦克导弹方队哈，他们在这个一些这个载员，就是不是驾驶员，是坐在这个坦克里的操作的这些载员们，他们现在呢正在我们前面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但是呢，一会儿在这个天安门广场阅兵的时候啊，在这个战车上，我们却并不能完全看到他们。其实还有很多人，包括官兵啊，他们都是坐在战车里的，但是他们的这个姓名丝毫没有就是减弱。我想我们的掌声鲜花不仅要献给这些看得见的这些英雄们，还应该献给那些看不见的幕后英雄。 好的，李杰，我们也听到啊，你那个背景音已经开始，他们部队啊在开始有这个进一步的一些个安排或者是动作了。那个这样，那个回头再有一段时间呢，如果还有方便的话呢，我们还会跟你进行连线。好，感谢你，谢 谢 你，辛苦了。 好， 再见。 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新华社记者赵丹丹，他现在应该是在东华表的位置哈。我们来连线。 赵丹丹你好。 你好，主持人。 您刚才就是介绍说是在东华表这一线是吧？ 对，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东华表。 好的，那您请您跟我们谈一谈在东华表这一带的情况好吗？ 好的，那么这个东华表呢，其实就是在天安门城楼前方稍微东侧一点。那么我距离天安门城楼的这个距离大约是不到100米，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城楼上面发生的这些事情。那么现在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哈，城楼现在是一些工作人员，还有一些摄影摄像的记者，国家领导人呢还没有登上城楼。那么现在这个 我的正对面呢是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么还有这个陆海空联合军乐团还有这个千人合唱团，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整齐的站好了，那么待会儿呢他们就将奏响这个非常激昂的乐曲来配合现场的一些这个进展。 嗯， 那么在我的这个周围啊一共有六个观礼台，那么这六个观礼台呢一共可以容纳3.5万名观众，那么在我旁边离我最近的这个观礼台大约是有这个10多米的距离吧，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家呀都在这个非常期待接下来的一些活动，那么现在这个活动的进展呢是在等着这个国家领导人在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大家见面，那么可以看到大家现在基本上每个人都把这个之前那个包里的这个预备的帽子戴上了，因为现场的这个阳光真的是非常的毒辣呀，这个秋天的太阳，而且现在这个天空中连一片云彩都没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在蓝天的映衬下，这个天安门城楼的这个红墙红旗然后黄色的这个楼顶非常的漂亮，现场的景色非常非常的美，也把城楼映衬得非常的这个耀眼夺目吧，这种感觉。而且我感觉到现在大家的这个情绪也都非常的高涨，也非常的激动，很多人都在拿着手机对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拍摄一个录制，还有很多人呢在抓紧时间跟身后的这个近在咫尺的天安门城楼进行一个合影，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好好，谢谢赵丹丹。好，谢谢您。 好再见。 这赵丹丹呢应该是在长安街的北侧哈，刚才是长安街的南侧。 对 啊，我们也是有记者的采访，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我们的记者曹丽，看看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你好曹丽。 主任你好。 你现在是在广场的什么位置？ 这一次呢天安门这个城楼下这个除了有原来原有的那些观礼台以外，还搭建了一些临时的观礼台。就是这个观礼台大概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原有观礼台下面搭建的这个观礼台，它还是在长安街的北部，另外一部分观礼台是在长安街的南边，这边呢搭了也有一些观礼台。那我具体的位置就在这个国博，也就是国家博物馆的北门这个地方，这个观礼台这儿。这个观我坐这个位置呢可以说是最东边了，可以说是所有观礼台最东边，同时呢也是最早能够看到这个受检阅部队的这样一个地方。现在我能看到呢就是所有的观礼台上面的这个观礼的嘉宾都坐好了。现在呢在我这边右手这边长安街的靠北边一点儿的，现在这些受检阅的部队呢也都到位了，三军仪仗队就是现在排在就在我前面大概50米的这样一个位置这样一个地方。一会儿呢这个习主席现在目前正在接见各国的嘉宾，完了以后呢他会出来讲话，之后呢来检阅部队。 好，谢谢曹丽啊，回头一会儿有消息的话呢再跟你连线，请你介绍。好，再见。 哎，好好的好的。 那么最后一位呢是这个新华社的一个现场记者，让我们接近他的这个信号。喂，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林女士，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所处的位置和目前看到的情况好吗？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安街以南人民大会堂北门的位置，那么现在距离整个纪念大会开始还有不到半个小时时间，那么从我的位置可以看到对面天安门城楼西侧的观礼台上座无虚席，那么我们这一侧搭建起的临时观礼台上呢也都是坐满了嘉宾，场面是逐渐的热闹起来，但是现场虽然人数众多却没有人大声喧哗，整个场面非常有秩序，大家都在非常安静的等待见证历史的时刻。那么观礼台上的每个座位上都摆放着一个服务包，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服务包大概有2斤左右重，里边装着各种彩色的旗子呀、遮阳帽啊，还有和平鸽形状的扇子等等。工作人员还很贴心的为今天观礼的嘉宾准备了人单和风油精。那么在日品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纪念大会的标志，那同时也是一些纪念，将保存人们对于此次纪念大会的美好的回忆。我们都知道啊，今天这次大阅兵将出现非常多的亮点。但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呢还是抗战老兵方阵。说到这里啊，我特别想请大家认识一位抗战老兵， 就是出生于河南省的丁承德老人。那么今天我们把一个镶着丁承德老人两张照片的相框带到了李阅兵的现场。那么一张照片呢是老人年轻时候的照片，他14岁的时候就加入了新四军，曾经追随陈毅，也曾经转战沂蒙山区，战功累累。 嗯， 那么这张年轻时候的照片上呢，是他胸前挂满了功勋章，其中光是一等功的勋章就有2枚。那么另一张照片是老人的近照，是他91岁高龄的时候在病床上看报的照片。那么这个时候啊，他的身上还残留着日军的弹片和被捕入狱后遭受各种酷刑留下的疤痕。那么这次大阅兵，丁承德老人受到邀请参加抗战老兵方队。他的儿子回忆说，老人接到邀请的时候高兴的手舞足蹈，说这是莫大的荣誉，赶紧邀请大夫给他会诊，希望能够缓解自己的病情来北京参加阅兵。 嗯， 好 遗憾的是就在上个月老人病故了，所以今天我们把他的照片带到了阅兵现场，摆放在一个可以看到整个阅兵的地方，希望以这样一种方式弥补这位抗日老英雄最后的遗憾，也献上我们对抗日英雄最崇高的敬意。 对， 就是， 好，谢谢， 好，谢 谢林女士， 谢 谢 您。 我贾建在北京工作，我们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过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我叫胡海东，我感觉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铭记历史，我希望祖国以后更加繁荣昌盛。 我叫高桥，我个人还是希望中日关系是友好的。 我叫古阳，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挺好的，我很庆幸生在中国。 我叫王楚英，今年93岁，我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签字投降的这一幕。作为一个参加过8年抗战的老兵，我感到非常自豪。时间过去70年了，回首往事恩怨，很自豪。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成为走向和平发展的伟大的国家，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也为此感到自豪而骄傲。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走进中高研究院副院长廖李纯，也是呢2014年北京榜样人物。今年呢是抗战胜利70周年，抗战的胜利证明了中华民族的优秀，让我们不忘先烈，继承好他们的这份勇气和精神。 大家好，我叫郑丹娜，是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的老师，也是2014年的北京榜样人物。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有必要。我也想带着我的孩子们，我的学生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体验我们的民族历史，缅怀抗日英雄，也产生报效祖国、建设祖国的这样的远大志向。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金汉，我也是2014北京榜样人物。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年轻人，我们尤其应该热爱当下的生活，爱自己的工作，爱自己的家人，立足本职，认真生活，才无愧于先辈们的抗争。 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开创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正在进行中。 让我们重温胜利，捍卫和平。 这首歌啊，这个还得介绍一下啊，大家听出来了，这是《义勇军进行曲》，但它不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那个国歌，它是最老的电影《风云儿女》里的原版，就感受一下当时的那种气氛。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重播的是

在山野天间长长的行列，结成了坚固的阵线。看，群众已抬起了头，看，群山已扬起了手，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士兵瞄准了枪口，准备和敌人搏斗。啊耶啊，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坚固的抗敌的阵。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利国无法则不利，法法无守则不正，言律不严则无成，明法不明则无威，立法严明依法治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